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为期3天的北京曲艺家协会第5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150多位北京曲艺家代表和老艺术家汇聚一堂，认真审议了9年来北京曲协的工作，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主席团。请听报道。 与会代表审议了9年来北京曲协的工作，通过了协会章程的修改。会议肯定了9年来北京曲协带领广大曲艺工作者在各方面开展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选举了新一届的领导机构。第4届北京曲协主席李金斗宣布新当选的北京曲协主席副主席名单。 北京曲家协会第5届主席副主席名单，主席李伟健，副会副主席田定。下面我宣布副主席按姓氏笔画排序：王月波、顾强、刘颖、英宁、李晶、杨飞、佟丽杰老师、郝金明、蒋慧玲。 这一届北京曲协主席李伟健说， 肩上的担子是更重的，这实际上是所有的代表对我们的一种信任，对于我们来说是前行的动力。其实曲协的工作，我们通过几次的分组讨论就能够感受到大家对曲艺工作的那种期望还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曲艺的传承、曲艺的新的探索、曲艺的抢救工程，包括曲艺人才的培养、曲艺的国际化交流，还包括我们曲艺品牌的提升。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中国记协近日发布《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17》，报告显示，截止到去年12月31号，共有231,564人持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放的具有采访资质的新闻记者证，其中相比2016年，男性记者占比有所下降。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的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中国故事板块正在进行。本周日下午2点半，在单向空间爱琴海淀将推出戏剧沙龙活动。魏晋风骨今何在，从传世绝曲到跨界名家话剧，广陵散与它背后的光辉时代，知名编剧策划人史航、广陵散艺术总监徐英、编剧唐玲将到场对谈，与现场观众交流。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报名页面，如果您对魏晋传统文化竹林七贤感兴趣，如果您是传统戏剧戏曲的爱好者，欢迎与我们一起穿越到这个中国历史上个性张扬、具有审美意味的魏晋时代，追寻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与风骨。您只要在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姓名加性别加年龄加职业加手机号，我们将随时抽取现场参与观众。7月6号到8号，意大利圣卡罗剧院芭蕾舞团将携芭蕾童话《灰姑娘》首次登陆国家大剧院，以优雅浪漫的足尖艺术开启梦幻传奇的童话之旅。这个版本由舞团艺术总监朱塞佩·皮科内担任编舞，有精致华美的场景、丰富多样的舞蹈形式、极具叙事意味的音乐以及细致缜密的戏剧结构，共同构成了这部童话芭蕾舞剧。泰和音乐集团宣布旗下百度音乐品牌升级，将百度音乐更名为千千音乐， 同时启用全新的 logo 和域名，升级为千千音乐之后，原百度音乐的 app 端及 PC 端等产品功能保持不变。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了。周五的固定单元呢，大家知道是小夏推荐板块。昨天还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你明天要推荐什么呢？我说我不告诉你。对啊，悬念总是要在最后一刻再来揭晓的嘛。那今天呢，坐在我对面的，大家可以通过一直播的平台来看到我们的这位嘉宾，今天要来给我们推荐的是跟生活品质相关的。那说到生活品质呢，大家会觉得啊，这么虚无缥缈的一个话题吗？所以今天我们还特地给大家带了产品演示，让大家感受一下生活品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真的会很贵吗？它贵的理由是什么呢？今天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一直播的平台和微博的平台看到我跟嘉宾在直播间里面的状态，微博和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一直播和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好，现在镜头已经转向了我们的嘉宾，要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造作品牌的创始人舒维，欢迎舒维。 大家好，我是舒维。 舒维今天要跟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包括要跟我们推荐的这样一个跟生活品质相关的很具象的一个产品，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广告推荐产品啊，这个产品我们就不说品牌了，但是呢，我们就从这么小的一个碗碟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以小见大的让大家感受一下生活品质这四个字儿到底代表了什么。很多人说我也追求品质啊，但是呢，我是觉得我挣的不够多，赶不上我追求品质的步伐，所以品质和贵这两个词儿，我们怎么去衡量它，或者可以画等号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其实跟时间还相关，就是维度里边差异还蛮大的。那很多近年一个特别流行的词是消费升级。其实消费升级呢，在我来看，基本上有人类文明就有消费升级了。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都是越来越把 原先属于贵族的好的，不管是它是好的设计、好的品质或者非常精细的手工，随着工业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密度增加，慢慢变成一个大众可以接受的价格。那么所以其实我觉得消费升级呢，其实就是把美好的事物以一个普通的用户可以去接受的价格一点一点一点的开放出来。这种开放的过程我觉得其实就是整个零售也好，产品也好，或者经济向前走的一个最基础的东西。 嗯， 那么其实今天就说得很严肃哈，那么像生活品质是个特别宽大的一个话题，像造作我们是做生活方式，一说生活方式品牌也觉得特别大，因为其实 生活，我说我跟别人说我们是做生活方式节目的人也觉得我们特别大， 对，很宏大的，很宏大，因为生活方式如果我们务虚的讲的话，可能涉及到完全是比方说电影音乐，然后如果说到很实际很细微的，包括到我们接触到皮肤的衣服，鞋子，然后我们的使用的碗碟，喝水的杯子，对，包括这个桌面上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可以称为生活方式，其实是很宽泛的。那很多人就会想说，因为听到生活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和我们讲之前说时装或者是一缕香包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它有很大的特点是在于它是跟自己切身感受相关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想说，十几二十年前当奢侈品大牌开始在国内兴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喜欢买 logo， 那就是 logo 特别大，就标识特别大的东西放在身上。那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花很贵的价格或者出国去买东西，那么回来的一个目的呢，是让自己的周围的人感到很羡慕。那么他其实满足到的是周围的人的一个看法，一个自我的一个，我们讲说虚荣心也好，自我价值认同也好。那么今天是讲说生活方式的时候呢，更多场景是在内部，是在自己的身边。我使用的每一样东西，我使用的这个羊绒或者山羊绒是不是更细腻，那么我使用的这个颜色是不是更符合我的心情，那包括到馈赠给自己的好朋友的时候呢，他会考虑更多的使用感受。所以我们讲说其实回到生活方式，回到生活品质上来讲，品质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感受啊。那么在我们讲说，因为我们是做产品的公司，那么做产品的时候的话呢，其实对到用户来讲，用户是很难说用专业的角度去真正分辨品质的。那比方说我们讲说这个碗，我今天带了一个道具来，就是很漂亮，这是我们去介绍它的时候，可能第一句话说会说这是一个法国的设计师，女设计师，非常好，叫 Constance。那么他做这一款呢叫茶花套碗，你可以看到说渐变的颜色啊，非常的漂亮，像贝壳一样的张开。然后的话呢，我们称它为茶花，是因为有一个绽放的意思。那么我们会讲说品质的细节度，包括到这个模具大概改了两年啊，那么我们要把每一个它的这个棱瓣到汇聚点的这个细节做得非常清楚，就是一件好的东西要经得起端详， 所以它可以一拎就拎起来，因为每一个最后收尾都收在了这里， 它收到了同一个点上，是完全均衡的向心点。然后的话呢，这个棱的位置呢，就既要满足视觉上它有层次，同时也拿在手里面手感要好，因为你不可以滑落，因为它是一个碗嘛，它是你正常的一个餐器。然后从材质的使用上面讲，因为它是一个，它不是陶瓷，很多人觉得是陶瓷，为什么？因为它很重。对，那么重量的感觉呢，其实是在最开始设置模具的时候，为了做出它的形态和这种非常漂亮的色彩，它因为不能够有任何的这个清透的东西，那么所以它要把重量做出来，也就是把壁厚给做出来。那么这些考虑汇总到一起，你变成一个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可能只是吃沙拉或者是在吃东西的时候用一下的一个器物，它背后其实凝结了很多人的心思。那么这个心思呢，折合成价格的时候，它并不是昂贵的，像这个东西可能就不到200块钱。那么它其实相对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讲说今天这一轮的就是大家在做好的生活方式品牌的时候的定价策略，跟之前做大牌奢侈品的定价策略很不一样。也就是说我需要把好的品质做到一个中产阶级大众家庭可以接受的价格，那么意味着我的溢价倍率不可以太高。那么奢侈品来讲的话呢，溢价倍率必须高，因为它要控制整个的总量。比方说我可能今年我就产1000个。所以呢，相应来讲的话呢，我们会看到说不同的定价倍率底下，完全通过价格来判断一个东西的品质其实是不容易的。那么从用户的角度上讲，怎么去说生活品质怎样是好呢？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产品啊，包括我们自己去看产品的时候，最终回到是人的感知。那么其实跟随你自己的内心，你喜欢的东西其实就是好的，好的东西是自己会触动你的。 因为我们就是一直播上面的听众是可以看到这个碗的啊，这个茶花碗拎起来这个感觉，有人说我数了一下，这就是5环，然后环环都有碗。你们 你们的才华啊，我跟你说都隔着我的这个手机屏幕都快溢出来了。非常感谢舒伟，我其实刚才整个的这一下来，我觉得大家已经开始对于生活品质，包括说我们不管说一个品牌还是说我们节目本身，我说我是做生活方式的，我有时候自己说的心里没底，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会说那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哎，我觉得刚才你的解释让我稍稍的，我觉得以后我再去给别人解释我节目是做什么样的内容的，我可以有一些新的更具象的一些介绍的方法。生活方式虽然说生活嘛，这两个字本来就是你每天从睁眼到闭眼24小时啊，它都是一存在的无处不在的。但是这个消费升级也好，观念上的转变细化到就是哪怕是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定价的机制，我们也都可以很真切的感受到，现在我要去追求一个跟我生活息息相关，我使用感受更好更细腻的提高，所谓提高生活品质的这样一个产品，好像并不一定需要花昂贵的价格， 是 而是一个我跟我心理价位好像有更接近的一个价格，就可以享受到这些品质。那接下来我们要详细的去追求一下这个品质的概念。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以今天拿来的这个道具为例，因为刚才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模具的概念。我们也可以把设计包括色彩，甚至说这个材质到底是什么，它跟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碗，有人说我们家碗还不够多吗？我还要再买五环回去吗？为什么还需不需要啊？今天呢在微博和一直播上面大家还可以看到我跟舒伟聊天，可以来给我们留言。有任何关于生活品质啊，是不是贵，它跟贵划等号吗？那贵在哪里，这个价值几何怎么去判断它啊？可能你们个人都会有个人的一些想法，包括五环环环游碗这样的留言也都很有意思。微博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看到我们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有人说生活方式从80年到现在已经从使用到享受有一个转变，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感觉。确实好像比方说70-80年代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大家会当然还是更实用一些是第一位的，现在会这个品质，但是我又觉得有一个实用性的回归啊，但好像在某一个阶段大家会没有那么在意实用性，就像你说的我买个 logo 回来就可以了，这个东西实不实用不重要，这个包包有没有场合背不重要，我就是要把它放在那里， 有 就是要背出去，来给人看到。那现在这个消费升级的这一轮的转变，可不可以说又转回到实用性上面去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可能相对来讲，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边，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看法。那其实经济跟产品，包括设计跟审美，其实是一个相当紧密的关联。就是我从来不认为美学或者设计本身是一个，由凭空得来或者灵感或者个人去推动的，是完全经济去决定的。那么所有的经济体呢，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比方说像中国的70-80年代，那么商品极度紧缺，所以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说有就可以了，有就可以了，性价比是第一位，有就可以了。在那个时间点，那么发展了一定时间之后呢，经济体会变成一个两极分化，就是非常富有的人和大多数的普通的大众阶层。所以普通大众阶层呢，在那个年代会停留在说还是有就可以了。但是先富起来的非常金字塔尖的人呢，会向要求说我需要向所有人表达我的权利。那么权利的代表就是 logo 或者奢侈品或者小众或者限量的东西去体现它。那么随着在经济在发展到今天，像中国其实现在已经很像大多数的西方的经济体，那么中产阶级起来了。中产阶级就意味着是中等收入，非常良好的教育，然后很好的审美。那么对于中产阶级来讲的话呢，它的基数很大，中国是4亿人哦，4亿人是要过日子的。所以我们这时候看到主体的品牌，因为品牌是迎合市场跟人群的，那么主体品牌呢需要看到的是中等价格，但是这时候对品质跟审美要有要求。那所以你会看到说中国是到这个时间节点开始出现大量的中产品牌，那可能欧美来讲的话更早一些，那日本也会早个20-30年，那其实是跟人的就是整体的生活习惯是慢慢所跟随的。所以我觉得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其实也跟大家的整体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有很大的关系。 是的， 我开始用好的东西，且我知道什么是好的。 是的 啊，是我们总说市场是需要教育的，但是这个教育的过程可能会有一些长。比如说大家说这个我就很想知道这个碗是什么材质的。 这是利安。 看他说看起来像塑料。 蜜胺是一种材质，就蜜胺里边分不同的等级，这款是食用级的蜜胺、它的材料就是其实就像我们讲说做大众产品的时候一样，我们会去选择大众材料，但是大众材料里边选择好的品级。也就是我们讲说设置产品的时候呢，在大众的就是终端的市场上面去选择的时候，我们需要它的材质，比方说以前我们做家具的时候会说你要做金丝楠，你要做红木，你要以材料的稀有性来确定它的价值。那么现在是以加工的精度和你选择材料的品级来决定你的使用的感受。使用感受上面我们要求比方说要健康，手感要好，然后它的形态，它的这个使用的比例，包括它的线条要正。那所以其实回到刚刚我们在开始之前这个命题，就是说好的设计跟坏的设计，或者好的产品跟坏的产品，到底差异性在哪里？那差异性其实往往不在于我们说，哎，这里有一个景泰蓝掐丝，那里有一个镶了一块玉，而来自于是说分寸感。那分寸感呢，包括到材料的使用的分寸感，色彩。比例，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山寨的一些家具哈，因为家具的设计有70%-80%是由线条比例构成的，有时候比例错一点点，线条错一点点，你一眼就能看到是一个山寨。那像比方说，它的分寸在于那一个曲线放在那个位置是对的，有直觉，但是也有结构性的东西在里面，但是这一点的东西是让他觉得很优美的。那我举个可能，跟我们公司品牌产品不太一样的一个产品，就是市面上已经流行了很久的 Y Chair。Y Chair 呢是设计史上一个非常出名的一把椅子。那么，这把椅子的话呢，它的整个后背是一个 Y 叉，它是一个 Y 型的，这两个支撑，然后上面是一个实木的一个弯曲的曲线，下面是一个 Y 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那么我会看到说，其实国内有大量的山寨，是海量山寨，可能是被山寨最多的一把椅子啊。大家看到很多的就是咖啡厅里面都会有这把山寨的椅子，为什么知道是山寨呢？因为它最后的那一个 Y 的那个部分没有做那个弧线，而且那个弧线很微妙，因为它第一它需要工艺，然后需要强度，同时来讲的话，它跟舒适度直接相关于你后背靠上去的时候，你后背的腰部的曲线它能不能支撑。那么山寨的厂商呢，就是比较拙劣的山寨厂商就会省掉这个曲线，那但是你可能你习惯了，你去看它形态很优雅，整个是曲线构成的，那么你一眼晃过去的时候，你大概就能判断它是一个山寨。那一点别扭就是所谓分寸感的感觉。 这也是我们说我们有时候可能多花了一点点的钱去买到这个品质，而且又回归到品质这两个字了，它具象了。你其实就是买的那个椅子弯曲的那一点点，一个小弯， 那个比例，那一点点东西， 那个可能是在它制作的过程当中，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碗，我一个模具我要打造多长时间，那个椅子它就这一个考量，我要考量多长时间去把它设计出来。 是的。 这也回答了我其实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一直想要问世维的那个问题，就是好的设计就很有设计感，包括风靡全世界风靡全中国的这样很多的一些设计，在一些品牌设计出来了之后就会有大量的山寨产生。那有一些人会说一样用嘛，用啊，我每天都要用碗嘛，这谁不用，对不对？天天用，用来用去不都一样吗？那这个细节感和分寸感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并没有多花很多钱去完成的这个品质的升级，消费的升级在哪里？以前大家总觉得我要去买一个有设计感的或者是有 logo 的东西会很贵，但现在就你做自己品牌的感觉也是这样，就是大家已经从品牌商自己出发也不会去给他一个很高的附加值了。 是的。我觉得就像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做设计品牌，那么在造作的整个的设计师阵营里边的话，我们大概有上百位设计师，基本上是以欧洲跟日本的设计师为主。那么在因为欧洲跟日本的设计教育会比较成熟，设计师会特别多啊，那么当然全世界各地都会有。那在这里边相当多的设计师都是在我们讲说是之前是给高端大奢品牌服务的，比方说像沙发品牌里边顶尖的 Casina 呀，然后比方说像我们有给 LV 服务的设计师。那么这些所谓我们讲说之前是给顶尖大牌做一个沙发可能恨不得要40万啊这样子的设计师，那么我们说好，那我现在把他们集合起来说，你要做大众市场啊，你要做整个针对中产阶级的市场，我现在可能这样沙发我控制要控制到2万块钱以内，我们怎么去实现它？那这里边除了公司说我牺牲加倍率以外，那我们就要考虑说如何使用工艺流程，使用材料，在正常的大众的材料和标准的工艺流程之下，通过设计的力量让它的形态依然能够优美的感觉。 那所以其实是设计非常重要的力量，就是我们在一个基本的框架设置之下，让它的形态出来气质就会不一样。那所以其实这一点上呢，也是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好，那我比方说我们去到中东的市场，举个例子，中东的市场可能经济体呢两极分化更严重，像我们的90年代，那么可能它会对现代的极简设计的东西它不会有太多的感触，它觉得有一点点寒酸。那么对于 极简有点寒酸， 他会觉得有点寒酸， 非常理解他们。 对，就是但是可能在国内的市场的话，中产阶级已经开始慢慢接受这个东西了，已经觉得说，哎，这个很漂亮。那么，但是越是极简的东西，越藏不住。那比方说，我们讲说，像我们做一款沙发，最开始时候我跟设计师是我们的那个美指卢卡，那卢卡是个意大利的设计师，非常好的。 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一下舒维，关于这个沙发的问题啊，刚才从40万、怎么样控制到2万以内？同样，我们品质没有去给他打太多的折扣，材质也依然很健康。我们要留到乐享生活的下半时段给大家揭开这个悬念。当然了，在广告时段我们依然会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跟大家说说那碗的事儿。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微博也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啦。稍后见啦。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Mais tu es parti, fragile vers l'au-delà, et je reste malhabile face à vous. C'est étonnant, mais c'est étonnant d'entendre ça, t'entends comme ça sonne mal.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为了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找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窗栏架，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家电，一切就绪。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想见店内活动。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新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伴我同行，心想事成，双享城市与海岛乐园，从滨海湾花园美景走入圣淘沙热情海滩，无忧半自助游，拥抱海豚与红毛猩猩共进早餐，专车服务，升级亲子主题房，高端私家团，200米空中花园，畅游无边际泳池，更有免费乐园门票，助力新加坡暑期狂欢季。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aoyou.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为了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找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窗栏架，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家电，一切就绪。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原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详见店内活动。 消暑度假来镜之湖，体验高山滑水，看国际小丑和汪星人表演，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梦七点六，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啦。周五呢是小夏推荐板块，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呢，其实是很有品质的生活方式。哎呀，我这样一说，刚才问我们主题是什么的朋友又要说，你们今天又讲一个这么虚无的话题，但没有关系啊，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实在的嘉宾，是来自于造作品牌的创始人舒维，他会把我这个特别玄幻的标题解释得非常实际。比如说下半段我们要延续上半段我们刚才没有说完的那个话题，同样是很顶尖的设计师，同样是优质的材质，那以前你买一个这样的顶尖的沙发可能会需要40万一套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让它的现在同样我们赋予它几乎，我们不能说完全一样啊，说几乎一样的价值和使用性的前提下，把它的价格压缩到20分之1以内啊，这是怎么做到的？到底这个在不改变或者说不降低我们生活品质的情况下，是怎么把价格给拉下来的？这事儿大家也很关心，因为现在，就像我刚才在一直播上面说的，我说好像一提到说我这个东西是定制的，我这个东西是限量的，或者我这个东西是很有设计感的，大家就会觉得一定很贵，且一定会超出我消费能力的贵。这个观念我们还是要在节目当中通过我们的推荐板块来改变一下大家的这个观念啊。那今天呢，大家想要看到我在直播间里面要送给大家的这一套礼物，还有呢想要看到我跟舒维聊天，可以在微博和一直播上面看到我们今天有我们的视频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一直播和微博平台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吧，来说说沙发的事儿。 OK， 好的，我先解释一下。那么我们讲说 非常顶尖的设计师给顶尖品牌的沙发能到40万一套情况底下，指的是在国内有加完关税，关税、海运、时间，然后呢加上本身大奢品牌需要到非常高的加倍率，加倍率呢就是从成本到零售价格之间的比率。那么这是各个品牌不同的品牌对自己自身的定位不一样去决定的。那么大奢品牌，叫真正重奢的品牌，必须要定非常高的加倍率，因为它的体量、它的数量少，所以它的整个盈利目标要实现的情况底下，它要定这么高的一个加倍率。那比方说我们现在说我们设定的公司设定的品牌的对象是中产阶级，那么意味着我必须批量去量产，那么我在数量极大的情况下加倍率可以降下来，这是第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决定因素。 成本降低了， 不是成本降低，是从成本到零售价格之间的加倍降低。 但你量产了之后，你的成本其实也在降低， 量产之后成本也会降低啊。那么先，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说加倍率跟成本吧，就是一个批量和就是经济设定的系数问题啊。又回到了理科生的这个说法， 啊、对，这是金融的啊、 okay ， 反正我们也听不懂，听不太懂。 Anyways， 就是比方说，如果我是大奢的话，比方说我一块钱的东西，我需要比方乘以十啊、那可能对于中产的品牌来讲，我要乘以二，那么所以它是加倍率不同。但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啊，就是我们只说只是有一个加倍率的差异，举例的一个差异。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在这里边其实是在于说我们在工艺要求的一些细部的细节。大奢品产品确确实实有灵魂之处，那么这些灵魂之处呢，比方说极高的工艺挑战啊，非常大的一个材料的一个曲度，或者是非常难以去做的手工作业，那么它需要通过这个东西来传递它的稀缺性啊，那么也会选择一些相对稀缺的材料。我一直在强调说稀缺，因为稀缺是构成价格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对于大众的品牌来讲，比方说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会去选择比方说海绵，我一定要选非常高密度的海绵，支撑力一定要非常好，面料我要选到比方说很高克重，这样子耐磨，然后舒适柔软等等。但是我们不会去选择说我会在里边加入特殊的材料啊，不会去加入到附着性的东西。那么这一部分的话，我们讲说是在平均线之上的属性，这些属性其实决定很大一部分的成本，那这部分东西我们把它去掉啊。那么大众的产品里边去做的时候，我们要保持的是设计最重要的部分在于它的比例、线条、色彩、体块，那包括了它适应到的空间大小、使用的感受，这个部分要保存。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调整的过程里边的话，我们要用最好的设计师去实现在大众市场的工业的和价格条件之下的产品，所以这一点上是蛮考验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说今天新的品牌大多数都是使用这样的一个手法，那所以我们讲如果退回到更专业的角度讲说，现代设计之所以是现代设计，是指功能和形式相统一，也就是在功能的框架基础之上不会做为形式而形式的东西。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40万的沙发，其实是我们可以说是同一个设计师或者是同一个设计团队来做， 是 我们把它压缩到它的价格是20%， 不是一个同一个款型，是就同一个设计团队之下的他们在去做一个东西。 这个很好理解，就是大家会知道，你看优某库这个品牌啊，它也会经常联合一些大牌设计师 是的 去做一个， 是的。 那你说这就是那个大品牌了吗？不是，它还是在优某库里边卖 啊， 它会跟设计师的合作款，大家理解这个就好理解刚才我们说沙发的那个事情了。但是依然会去连夜排队购买的原因，你依然是认可这个设计师团队的设计 是 和你要去购买的这个优某库品牌它原有的一系列的原来给你造成的这个品质的印象。 是的， 我觉得哦是这个品质。那大家去排队的原因也是会觉得说这个贵，可能会比它原有的商品会贵一点，但这个贵依然是在我的承受范围内的。 是的， 不是像刚才我说的啊，一说到品质好就得贵，贵到我买不起才能叫品质好，这个其实不是。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小夏推荐板块要特别推荐给大家的生活方式的转变，或者是说消费升级、生活品质的升级和这个价格的升级啊，它不一定是成等倍的倍数在增长的， 不是线性关系。 哎，对啊，你看，我讨厌跟理科生聊天。好了，这今天呢，大家可以在一直播和微博的平台上面看到我跟造作品牌的创始人舒维一起来聊天。微博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因为刚才为什么我会说到这个同一个设计师品牌啊？因为有人说，价格变便宜了，就是把好的材料换成不好的材料，资深的设计师换成实习的设计师，这就便宜。这个呀，这是还是欺骗消费者吧？就是不能，我觉得一个好的品牌，有品质的品牌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说不贵的呢，就是说贵的不一定是好的，但是不贵的一定不好。这是他的一个消费理念。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要看到哪根线之下。 啊，那么比方说我们讲说，如果都在大众品牌，我们说终端品牌之内哈，那么我们在同一个加倍率、同一种运行效率或同一种目标市场的比对之下，低过一个价格线，一定会有材料问题。 哎，这个我其实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不同的主题，比如说我们会有涉及到芳疗，就精油的主题，大家总是会问我说，我买多少钱的呀？比方说我们以薰衣草精油为例，某宝上面这么多，我买多少钱的？哎，大家就是你说的会有一个价格线，我会告诉他低于80的就不要考虑了，那是什么东西，就它能给你什么好的东西，对吧？全都是香精啊。但是好，我们从这个线往上，那它可能有不同的几条线了， 对， 哎，这个品质就开始分层了， 是的， 啊，不同的层级， 是的， 对，你说的那个便宜没好货，这个老话说便宜没好货， 确确实实，一分钱一分货，就是它要到，要用到好的材料跟好的供应链或者技术是需要成本的，对， 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说稀缺啊，有的时候会是有价无市，如果你稀缺到没人买怎么办？所以他现在不能就是有价无市了呀。 对，我们没有做稀缺。 对，其实上半段我们有解释一下，就是现在大家在品牌自身在追求品质、材质，包括设计师的这个设计感的前提下，我们也在做一个价格的考量，是怎么把它大众化，和我们也不能叫平价化吧，就是更加的大众，这个价格更被大众可以接受啊。有人想问一下，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展示的啊，给大家一个提示，灵感的提示，说这茶花碗的灵感是什么呢？真的是五环吗？这个硕伊跟这个法国的设计团队交流过吗？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线条感，碗我们有这样一个线条的意义是什么呢？ Constance 呢，其实 Constance 是我们的因为整个家居工业设计师领域里面女性其实蛮少的啊。Constance 是因为她是我们的少数的几个女性设计师之一，所以她的整体的作品女性气质会非常重，就是她很梦幻啊，它很多造像的东西、形态的东西很梦幻。那它像它做的椅子有一款是百合椅，就是花瓣的灵感造型，所以它的后背啊，它的后背啊、扶手啊、椅子啊，它的曲目的边缘全部都是曲线，像花瓣的形态一样啊。对，它很柔美，它的东西非常柔美。那么像茶花碗整体也是花瓣的一个形态，所以你会看到说它有一个绽开的这样色彩的色轮，不管是这是粉色系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绿色系的、墨绿色系的，那么它都是从最浅的颜色一点点色轮下去，而且控制的非常正。那么所以它整体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其实是它的很多产品的设计里边有一个仿生的感觉，它在模拟大自然的很多东西，但是它抽象化了。所以它的整个设计语言出来之后是比较现代而且比较流畅。 哎，说到这个线条的流畅，包括说颜色的这个渐变的层次感，又说回到山寨和我们说的这个正品吧，我们叫姑且叫正品，正品和山寨的不仅仅是价格上面的区别，有时候就体现在你刚才说的分寸感。我有时候去观察，因为我不是做这一行的，所以我可能观察不出来一个歪形的椅子后面那个弧度不够，哦，它是个山寨，但我至少我可以从颜色这个渐变的感觉我去判断。 是的，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大家现在也在考量说，我多花了可能不会多花多少附加值，但我还是会多花一点钱去买到这个正品，它对于我的意义，这个使用感真的会更好吗？会好多少？ OK， 我觉得其实很多包括用户也会问到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就要回到设计这个词本身啊，就是说我经常在内部开玩笑，因为我们品牌名字呢叫造作，造作的意思呢是制造跟制造作品，其实这也就是制造跟设计的意思。那么这里边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设计不单单只是画图纸，不单单只是我们讲说草图的一个概念，而在于是从设计开研发开始，面对用户的调研，到设计，到工业化的整理图纸技术，到真正大工业生产，到最后的包装，整个体系是非常严谨的，这个体系是大设计。那么这样的大设计，我唠叨半天，它的对于用户来讲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在于它一以贯之的严谨的控制态度。一个产品公司最大的最可贵的特性是控制力。那么控制力对于用户来讲什么呢？是你在这个品牌拿到的一些东西，它的尺寸、它的分寸、它的美感是恒定的，它不会出现变形，不会出现偏差。你拿到的所有的商品是在同一个体系形态底下的。 啊。那比方说像我们来讲的话呢，可能造作应该是这个行业里边我们讲说研发力是非常强的一个公司了，排前列了、虽然我们是个小公司啊，那么我们有将近2000个商品，2000多商品，所使用到的所有材料，所使用到的所有最后的处理的，比方说我的这个以油漆的表面，我需要光亮光或者哑光到什么度到几分，所有这一系列东西都是形成一个我们讲说叫图书馆，我们讲说一个调取的一个池子、来控制所有商品之间的它的尺寸，它的尺度是一致性的。那这种控制力对于用户来讲的话呢，他在使用所有的产品的时候，他能感受到的标准是一致性的。所以这一点上也回到刚刚你说到那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生活方式，用户为什么要为生活方式或者生活品质去付费，付费在于用户的感知力在慢慢变得更好，他每往前走一步就会选择与之匹配的商品，而与之匹配的商品这个感知力是越来越精微的，越来越在细节跟它的尺度上面、就像一个白 T， 可能80年代有一件 T 恤就 OK， 那现在我们看材料，要看剪裁，要看细节，要看领口袖口等等等等，那么这些细节精微之处也是用户人和产品在同步成长的过程。 其实同样是一个碗，今天我们说、我花200块钱买五个碗、和花20块钱买五个碗、你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个本质的区别和细微处的这个区别、真的要靠你每天使用这个碗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它。 是的 、这个材质的健康与否、当然不是今天我跟你说它是一个健康材质， 是的， 它是个有机食品、你吃起来、马上下一秒就变年轻，这也不太可能。也是在生活当中一天一天的去感知它的。 是的， 刚才我说这个山寨、对应的叫正品，有人纠正我说那叫行货和水货，我说哦好吧，谢谢你们提示了我刚才就没想起， 还真不是， 我就没想起这个词儿。 不是， 那行货和水货的区别是什么？ 行货和水货是走私和正规渠道交没交税的问题 啊，但还是正品和山寨。 对，行货和水货还是正品。 哦，都是正品。 对，正品和山寨其实是应该是这样，是正品、山寨和赝品 啊。 正品的是， 但是 原先那一个， 山 寨的是 啊， 山寨是拷贝那一个，赝品是自我还发展了一下那一个。 自我，你是说在山寨的情况下自我发展？ 对，自我调整了一下的，你叫赝品。 明白，就是有时候我们买一个东西啊，我们说茶花碗，我们就还是以茶花碗为例，人明明就是五环环环有碗，赝品可能是发展成第六环之后， 对，赝品肯定会给你镶个金边，就是它会有这样子的， 就还想自己再产生一点。 对 啊，这 会有 北京户口的北漂还真不就是不是行货和水货的区别。谢谢舒伟又给我们纠正了一个概念啊，就是细化了一个概念。 无比讨厌的理科生一直在说逻辑概念， 对， 这 是各种逻辑概念。但是这个就是在我们生活用品当中也存在于山寨和赝品这个区别啊，我们也很觉得很有意思。 会 其实大家也就又说回到说这个跟原来喜欢大牌的包包好像感觉是一样的，就是你不使用它、你不一天一天的去接触它的五金件呀、接触它的这个内在的缝线呀什么的、其实没差，你就突然拿到一个正品和一个山寨， 是的， 你可能不会马上的感 觉到，你不能第一眼感受到，它需要很多的时间去体会。但是好的东西随着时间会慢慢告诉你它为什么好， 真的会经得起这时间 的 检验啊。有人说五环碗还是要跟房子里的摆件去搭配起来吧、是不是如果今天我中了奖品要回去换一个餐桌，但没有关系，现在消费升级啊，消费升级还有一点就是说并不是好的就贵到离谱，这是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很重点的说到的一个核心。 是的， 好的呢，包括正品呢，它一定是会比山寨的商品要贵那么一点。 不一定。 点哦，真的， 不一定， 这山寨会更贵。 不一定，我们就见过比我们贵的山寨。 这觉得自己还有新的研发功能是吗？ 没有，是这样，就是正品，理论上讲，正品只要不做过多的溢价，正品就应该比山寨便宜。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你懂得背后所有技术驱动，所以在整个工业化的生产的过程里边，你能够懂得如何去组合和节省材料，效率更高。山寨呢，一般是小作坊作业，所以它反而在批量小的情况下，成本比你更高。 哦，这个我们就现在已经不能够以原来的一个思维说，因为我还停留在原来的消费思维当 中。原来因为我们说山寨大奢品牌， 对， 大势品牌很高，加倍率还有空间。 嗯， 但是像比方说像我们中产品牌的产品，山寨我们很吃亏的。 嗯，哎，这个又说回到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是卖家会跟你说啊，说这个你可能很难在市场上面买到山寨的原因是山寨我们不合算， 这很不合算。我们一套模具投进去几十万，小作坊怎么投？ 对呀，啊，就是我为了做出你这个碗的这个很细致的线条感，我得真的去做一个模具， 是的， 或者是 的，而且还得有好的工厂，好的工厂又不愿意跟小的山寨品牌去玩。 嗯， 所以其实 真的是山寨它不值当的一个事儿。 就是对我们最开始就说怎么反山寨，就是让山寨我们东西不值当。 嗯，还有人说好像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偏西式的西方的这个设计师的灵感啊，元素会居多。说会不会也是想要引进一些就是很古典的很中国的一些设计？ 我们有中国的设计师。我们有中国籍的设计师肯定是有的，但是呢，我们在整体品牌的一个画的设计语言的框架，因为品牌没办法包罗万象，我们画的框架就是现代设计。所以现代设计呢，它其实不太分国家，我们没有说日本的现代设计或中国的现代设计，它就是现代设计这个范畴之内，全球性的。 还有人也是在要奖品了啊，说我这个餐桌餐边柜啊，都是一个品牌的，所以你给我呢，我直接打，不用换餐桌。你们现在 都是造作的是吗？ 你们现在为了奖品啊，我跟你说，你们也是拼了。奖品我们是在一直播上面来送出的，所以还有一点点时间，大家可以继续的在一直播和微博的平台上面找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们啦。还有人说，之前我以为我有一个朋友买了一苹果的电脑，还带了一个遥控器，然后呢，我就认为他是就是以为他买了一个山寨的。原来，点点点，就是其实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对一些东西已经有了一个定向思维的时候，固定的思维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说你多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那肯定是山寨的。那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够仅仅的靠怎么说价格来评判说品质的好坏的情况下，我们当然还是要靠我们使用这一路上面我们使用的感受去评判说它是不是符合我对于自己生活品质要升级这样一个理念。今天呢，我们只能跟数位聊到这儿了，不过没有关系，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我们大概再跟大家聊5分钟10分钟，看你们的需求。同时呢，我们要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把我们的奖品送出去了。非常感谢造作品牌的创始人舒维来到我们小夏推荐这个板块。 谢谢。 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今天是周五了，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上午的十点乐享生活再见了。¿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ede?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现中国特色，啤酒加小龙虾可以说是国内球迷观赛的标准搭配了。不过国外球迷也会体验到这一特色。近日，十万只产自湖北的小龙虾已经发往俄罗斯，他们会现身在莫斯科当地的餐馆和酒吧。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